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8月28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全面加强秋季开学防控措施，保障校内疫情安全可控。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警方与银保监部门等共建保险反欺诈交流会商机制。 成人高考网上报名昨天启动。 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20亿剂次，加强针接种将怎样安排？ 八点开始的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中方强烈谴责喀布尔机场袭击事件，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旅游文化资讯，关注环球影城开园在即，参与压力测试游客表示体验超出预期。 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收听节目，你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清瑞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秋季开学。在昨天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各地和学校要精确掌握师生返校前连续14天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要求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学校不能开学。那么对于各地学校防疫措施，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也做出了要求，我们来听一下。 在这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进一步的做好应急预案及其落实。因为这次德尔塔病毒它的传染性非常强，一旦校园发生疫情，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的人数将会是非常庞大的，必须做好应急预案的各方面的准备，包括隔离场所的储备、消杀和核酸检测相关的一些工作。如果出现突发疫情，可能要进行封闭式的管理，那么校园内部师生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要做好保障。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做好一旦出现疫情，可能要启动线上学习这样的准备工作。 北京方面，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晓明表示，考虑到学校场所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北京市教委坚持比社会面防控更加从严从紧的原则，提出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明确的返京返校要求。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凡是有过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除了要落实北京现有的防疫措施之外，还要在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返校。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高校师生员工和新生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和行程码绿码，方才可以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及14天内有这些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待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后，返京前进行14天健康监测，健康监测结束后才可以返京，并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抵京当天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持健康码绿码和行程码绿码才可以返校报到。 市教委还要求啊，要做好教学安排，要求各区各高校在做好线下教学的同时，积极做好线上教学准备，确保开学后居家不能返校的学生在家如在校，同标准、同进度、同质量的进行学习，并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指导、学习帮助和心理辅导，鼓励他们加强户外锻炼，确保身心健康。 对于高校学生如何返校、学生在校是否需要戴口罩的问题，国家卫健委疾控一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也给出了答案。 高校师生员工返校前要提前提供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返校后按照当地的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那么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的师生员工呢，暑期有出境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者其有异常情况的，返校前呢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高等学校学生在返校园内要戴口罩。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果学校在所在的县市区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学生呢上课是可以不戴口罩，幼儿园在园期间可以不戴口罩。 此外呢，为了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秩序保障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要求全市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强校园周边商务楼宇、商场、餐馆三类场所疫情防控监督检查，重点开展课外培训等各类非法散发小广告、占道经营、生活垃圾分类、燃气安全等专项执法工作，提前对校园周边环境秩序进行整治。开学当日，城管执法部门将提前上岗，加大校园周边的巡查力度，加强对接送学生车辆的引导，避免人群聚集，保障环境秩序良好。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我们下面进入京城京事。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召开打击保险欺诈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并与北京银保监局、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签署保险反欺诈交流会商机制协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年6月，北京警方在工作中发现平谷及周边地区存在涉医涉药保险欺诈问题。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蒋丽介绍， 他这个常住人口45万，流动人口4万7，他的这个上险率比城区的平均数要低，但是他的出险次数跟出险的金额高于平均数很多，所以我把工作方向定在平谷。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石某林为首15人组成的保险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团伙内有人在保险公司工作销售保险，他利用有熟悉保险销售理赔业务，还有熟悉医院的一个工作流程的便利呢，用自己家人、朋友、同乡的身份信息到多家保险公司上险，然后就是伪造医院的报销单据，伪造病历到保险公司理赔，诈骗金额有120余万。我们会同平谷分局把这个团伙端掉。 近年来，随着保险产品和服务不断更新换代，保险欺诈手段也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虚拟化的特点，并且有向黑产化发展趋势。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石占平说， 现在车险、人险、健康险在这些定损上头表现为智能，甚至利用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对咱们保险业的秩序啊、消费者的权益破坏还是巨大的。 保险反欺诈交流会商机制协议签署后，将实现公安业务信息与保险理赔信息双重验证、交叉互补，构建发现、识别、研判、处置一体化协作机制。北京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明霄说， 这个联动机制呢，解决了保险反欺诈发现线索难、取证难、案件串并难的问题，这个也为我们今后和北京市公安局深化合作也开了个好头，体现了我们信息科技对保险反欺诈工作的强大的一个推动力，依托各方的信息，将明显的提高保险业风险防控的能力。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2021年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昨天正式开通了。考生在填报专升本、高级本、高级专艺术和体育类的专业时呢，每个层次只能报一个志愿学校，那这个志愿学校只能选报一个专业。 在填报专升本、高级本、高级专非艺术类专业的时候，每个层次只能报一个志愿学校，这个志愿学校呢可以选报两个专业。11月12号起，考生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文化课成绩，专业课考试成绩将由招生院校通知考生。 我们再来说说证监会昨天发布消息说，去年12月证监会依法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北京文化，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北京文化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8年虚假转让《倩女幽魂》和《大宋宫词》两部电视剧的项目投资份额收益权，虚增收入 4.6 亿元，虚增净利润 1.91 亿元。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对此，证监会前几天对北京文化下发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拟依法对公司及董事长宋歌、董事张云龙等17名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并对时任副董事长娄晓曦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今明两天啊，预计大悦城、和生汇、蓝色港湾、三里屯、奥特莱斯等商圈热度较高，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 那么景区方面呢，预计古北水镇、京海湖、百里画廊等热度升高，连接城区的京承高速、京藏高速和京港澳高速等，在今天上午的时段呢，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这是周末的情况，那预计下周的工作日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比较大。工作日上午时段，部分医院周边道路行驶缓慢，出行前也请您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避开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 我们再来关注百度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前天萝卜快跑正式落地北京通州，面向公众提供自动驾驶出行运营服务，市民可以在已经开放的站点直接下单试乘自动驾驶出租车。 首批开放的自动驾驶运营路线啊，将覆盖全区核心区域，首批设立22个站点，覆盖了幼儿园、小学、社区、超市、行政办公区、公交站点等，总里程超过50公里，每天呢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乘客，车上都设有安全员。 下一步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逐步扩展，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环球主题公园等文化旅游区域，运河商务区等产业集聚区都会有成为自动驾驶应用的热点区域。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建成满足公共交通接驳和通勤等功能的自动驾驶特色路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昨天表示，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从8月16号首次下降以来，已经连续11天下降。截止到26号，全国有2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下降到38个。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来自国家卫健委昨天的通报，国内新冠疫苗累计接种已经突破20亿剂次，全国超过8.8亿人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从累计接种10亿剂次到20亿剂次，中国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全国12到17岁人群的接种工作在稳步推进，关于疫苗加强针接种的问题，专家也有了最新研判。 根据国内最新研究资料，接种第二剂疫苗后6个月再接种一剂，抗体水平有明显增加，增幅会达到10多倍，且接种后再过6个月仍然超过2针接种的峰值。那么未来我国的加强针接种将会怎么安排？我们来听一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的介绍。 目前我国的防控形势很好，重点是外防输入。那么对输入风险高的，比如海关、边界、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在完成免疫程序后6个月可以开展加强接种。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常规接种当中，我们也发现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人群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他们接种后产生的免疫效果没有18到59岁的好，但是这一类人群呢，又恰恰是感染后的高危人，他们感染后出现重症、危重症、死亡的风险也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专家也建议对这类人群，在接种后6个月可以开展一剂加强免疫。另外，专家还建议，我们国家由于工作、学习、交流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人群要去到境外的 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是国家，那么专家也建议对这类人群在接种满六个月后也可以开展加强免疫。但是否目前现阶段要对全人群开展接种六个月后的加强免疫呢？专家建议还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要根据疫情的情况来做出综合的研判。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央行副行长刘桂平昨天提示广大消费者，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对于非法机构、非法平台推出的非法产品一定要坚决远离。 2021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 66.81， 比2019年提高了 2.04。 但同时呢，调查结果也提示了社会公众在基本金融知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例如说对分散化投资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的金融教育，做好风险提示工作。 刘桂平介绍，下一步需要相关部门，主要是一行两会，包括联动市场监管总局，加强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要有上位法支撑，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也能够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国家税务总局26号公布了五起税警联合查处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案件，以及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的情况，其中包括了大连破获的50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江西破获黄金票虚开案件、广西破获73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各地税务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破获多起虚开骗税案件，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的猖獗势头。 另外，郑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税漏税也有了结果。今年4月，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受理了关于郑爽涉嫌偷税逃税问题的举报。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郑爽作出了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税务部门表示，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没有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正在进行立案侦查。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黄宇光，我今天给大家讲述时代楷模、B 超神探贾立群的故事。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个赫赫有名的贾立群牌 B 超，很多家长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到了诊室就指着 B 超机问，这是贾立群牌吗？贾立群总是笑着解释，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贾立群牌 B 超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开始从事 B 超工作起，贾立群就在朦胧的黑白图像中观察毫厘之间的差异，判断各式各样的问题，不断摸索总结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规律。他还经常去观摩手术，与临床大夫讨论问题，将手术中的一清二楚和超声探头下的模模糊糊进行对比探讨，反复研究。就这样一点一点练，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贾立群将儿童 B 超推向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能凭借 B 超准确估算患者腹腔积液或积血，他能用超声诊断结肠息肉，颠覆所有发达国家的诊断方法，他甚至天方夜谭般的创造了超声引导下穿刺的阑尾脓肿治疗手段。 B 超是医疗中的辅助检查工具，而在贾立群手中， B 超成了救命工具。一次，贾立群急诊了一名 肚子疼了6年，在当地开了2次刀都没有找到病因的8岁女孩。他用探头来回在女孩腹部查找，终于捕捉到肠子附近有一颗黄豆大小的囊肿。在外科大夫打开腹腔之后，黄豆却消失了。贾立群迅速赶到手术室，将 B 超检查探头放入患儿腹腔内反复查找，终于发现囊肿的位置在胰腺的后方，而且被胰头所包裹。这种情况下手术变得异常复杂，但贾立群沉着冷静，用探头给主刀医生引导，使得手术得以顺利完成。一期为了患者是贾立群人生的真实写照。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普通医生，虽然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探头，但心中的梦想很大，就是不能让一个患者在他的手里漏诊误诊。每次给孩子做 B 超，在做完检查单上的要求部位之后，贾立群总会习惯性的用探头多少那么3-5下。正是这个习惯救了很多孩子的命。贾立群说，医生开了检查单，怀疑的是肝胆出了问题，而做 B 超时肯定仔细的查看肝胆，但也有很多是其他部位的病变所引起的，在患儿的腹部多少那么3-5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没准却能找到病灶。30多年来一直坚守在临床第一线的贾立群，急诊患儿30多万人次，疑难病症的确诊7万多例，挽救了2000多名危重患儿的生命。慕名而来的家长和患儿越来越多，尤其是贾立群牌 B 超叫响之后，超声室外的队伍越排越长。为此他带着科室同事们早晚加班，增加小夜班，硬是将 B 超预约检查的时间由2个月缩短至3天。为了能够多挤出一点时间再多急诊一位患者，已是24小时随叫随到的贾立群无计可施，只好省去午饭，借出多余的时间多做几个 B 超。在他看来，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是值得的。上世纪90年代初，电话还没有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而贾立群的家里率先装上了一部。为了工作，只要值班医生一来电话，他24小时随叫随到，最多的一夜他被叫到医院19次。为了保证能够随叫随到，贾立群一家至今仍蜗居在一个40多平米的小屋里，只是为了离医院更近，离患者更近。家离患者近，心离患者更近。一天夜里，贾立群抱着孩子在前面跑，患儿的家属在后面边追边喊，要他把孩子放下。原来贾立群 B 超检查发现孩子情况十分危急，直接将孩子抱起来冲向手术室，快快，严重血性腹水，建议紧急手术。在手术室内，孩子腹腔打开之后，肠系膜血管破裂，主刀医生说要是再晚那么一小会儿，孩子就没命了。目睹全过程的值班医生小声说，贾立群，你怎么不给家长发个报告让家长决定啊？你抱着孩子跑，路上出了意外得担多大的责任啊？贾立群回答道，该担的风险就担吧。贾立群恢复了平日里滴滴缓缓的音调，情况有多么危险家长不懂，可我们懂啊。就是这样，贾立群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生动地诠释了一切为患者的大医精神。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么赵工，我们看到今天早起天空是出现了朝霞，那么今天的天气应该不错吧？ 今天的天气应该说上午的云量会比较多，还会有一些阵雨的影响。 嗯， 那么从目前这个云图来看呢，北京西部是有一块云团正在缓慢东移，那对应在雷达天气图上呢，也可以看到西部地区是有一块降雨回波，目前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门头沟和房山西部地区。那受其影响，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相对明显一点的区域预计是在西部地区，包括海淀、石景山以及丰台的西部。那么外出的朋友还是要随身备个雨具。下午15点之后，这个降雨影响就减弱了。再来说一下气温的情况。那么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18.4度，目前呢城区的气温普遍在21度上下，早晨体感是略凉一些的，午后有云的影响，天气也不晒，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 嗯， 这是今天天情况。 嗯，赵工，那明天也就是周日的整体天气怎么样呢？ 周日现在来看还是有弱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天气也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下午到夜间的这个时段呢，大部分地区也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周日的降雨呢，主要影响时间是在傍晚前后，西部和北部地区会相对明显一些，所以外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防雷避雨，驾车要减速慢行。同时呢，由于前期这个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山区和浅山区还是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那么假日出游，咱们还是尽量要避免前往这些地质灾害易发区。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赵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北气流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明两天啊，北京都有降雨的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生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是这如此赴不舍昼夜， 孤杯敲响锣，你该睡角落，钟杯撞响锣，你该起床锣，孤杯敲响锣，你该歇歇锣，钟杯撞响锣，你该起晨锣。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中方强烈谴责喀布尔机场袭击事件，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日本停用百万剂莫德纳疫苗。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环球影城开园在即，参与压力测试游客表示体验超出预期。 电视剧《花开山乡》将登陆央视一套，王雷、李小萌演绎乡村振兴。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局势。据人民日报社的报道，26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70人以上，绝大多数死者是阿富汗人。而据美国军方消息，在死亡的13名美军当中，有10人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另外1人为美国海军士兵，另外2名死者的身份暂时还没有公布。 针对这两起爆炸，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明了中方的态度。 中方对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这一事件说明，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了解核实，既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国驻阿使馆已经与自愿留阿的少量中国公民建立了联系，保持密切沟通，并提供必要帮助，提醒他们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措施，确保中方人员的安全。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据报道，喀布尔国际机场爆炸的原因呢是自杀式炸弹袭击，爆炸发生在一处登机口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确认，当天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附近的爆炸已经导致多名美方人员的伤亡。另外呢，科比还证实，当天在距离喀布尔机场不远处的男爵酒店附近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爆炸发生之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那么发生爆炸后的喀布尔机场局势如何呢？我们来听央视总台中东总站记者周轩的介绍。 喀布尔国际机场方面，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方面是强化了机场的安保措施，而塔利班方面也是在机场的外围部署了人员，加强了警备， 另一方面，美国和北约各国不仅为撤离人员提供了专门的接送巴士，还开辟了驻地到机场的特别通道，最大程度地降低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那么尽管是遭遇了这个血腥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但是呢，还是有大批的当地民众是聚集在这个机场的外围，继续等待这个撤离的行动。那么有视频就显示呢，机场外的狭窄过道上异常的拥挤，不少人呢甚至在有水的沟渠内趟水前行。而美国方面则是再次警告，机场周围还可能存在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另据总台报道员综合阿富汗当地媒体的消息呢，机场的撤离航班已经于当地时间的27号早晨得以恢复，并已经进行了数次的军机飞行。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26号发生爆炸袭击后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籍议员炮轰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对阿富汗的政策，有人要求他辞职或提议他发起弹劾程序。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尼克表示，这一可怕的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灾难是拜登无能领导的后果，他不适合当武装部队总司令。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表示，拜登负有责任，毫无疑问他既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意志，他必须辞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拜登在表示对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负有根本责任的同时呢，也把美方从阿富汗紧张撤人的责任推给了特朗普。他指出，特朗普在任时与塔利班商定的撤军协议，他只是遵循既定承诺，还把所定的撤军日期往后推迟了几个月。 据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要求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召集休假中的众议员开会，讨论阿富汗局势，要求佩洛西必须让众议员在31号之前回来，这样才可以让拜登政府详细全面地通报阿富汗局势。 那佩洛西本人显然没有采纳麦卡锡等共和党人的意见，他表示众议院会持续听取有关阿富汗局势进展的报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表示说，现在不是玩政治的时候。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针对近期日本首次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其中包括了就中国军力发展、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等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的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还竟然表示，必须让担负国家未来的孩子们也能够理解支持日本国防。此前还有报道称，日方试图恢复二战前的教育理念和对学生引入二战时候士兵的训练科目。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敦促日方不要采取错误做法误导下一代，并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我愿再次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无理指责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对中方正当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此次日方刻意发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其中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还想强调，日方面向未成年人突出外来威胁并煽动对立，这完全不具建设性。日方应切实正视和反省历史，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采取错误做法误导本国国民，尤其是下一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十多名专家当地时间26号发表联合署名文章，指出从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以来，他们一直在公开呼吁公布任何支持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数据，并将其提交给了世卫组织，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相应回应。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媒体将实验室泄露论与新冠病毒经由动物中间宿主引入人类的可能性等同起来，但文章强调，专家组认为现有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同时文章还强调，目前呢正处于关键时期，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一些溯源关键科学研究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文章列出了未来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在全球所有地区寻找更早期的新冠病例等。 今年年初，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并在3月份正式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结论包括认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调查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 要的等，并提出今后溯源工作的具体建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26号表示，本月16号以来，位于东京都埼玉县、茨城县、爱知县和岐阜县的8处新冠疫苗大型接种中心，在39支还没有使用的莫德纳疫苗药瓶内发现了粒状异物。日本政府决定暂停使用相关的163万剂莫德纳疫苗。 据介绍，在163万剂疫苗中，问题疫苗所在批次共计56.5万剂，都来自西班牙一家工厂的同一条生产线，涉及3个批次，已经分发到日本的863个疫苗接种点。厚生劳动省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相关疫苗损害接种者健康的报告。 据了解，混入的异物呢，能对磁铁发生反应，初步判断是金属颗粒。厚生劳动省推测，异物呢是生产过程当中混入的，正紧急调查混入的原因。厚生劳动省还表示，将尽快提供替代疫苗，以免严重影响疫苗的接种进度。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莫德纳疫苗从5月在日本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以来，已经面向12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超过1000万剂。日本政府已经与莫德纳公司签订合同，以期9月底前收到5000万剂疫苗。 这一面，日本暂停了部分莫德纳疫苗的使用，而在墨西哥，中国疫苗则被批准紧急使用。墨西哥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员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公告说，批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在墨西哥紧急使用。 去年12月24号，墨西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优先为抗疫医护人员及老年人等群体接种，预计2022年3月份实现新冠疫苗接种全国覆盖。 好，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萨克斯坦政府昨天表示，南部江布尔州一座军火库26号晚间起火爆炸，已经导致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爆炸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当天表示，国防部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事发后递交了辞职，但哈萨克斯坦政府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介绍说，爆炸已经停止，但是火还没有扑灭。事发军火库存放了一些工程用炸药。爆炸发生后，军火库附近村庄共有1200名居民被疏散，连接江布尔州和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主要道路已经被关闭。 2019年，哈萨克斯坦托尔克斯坦州阿雷西镇也发生过军火库爆炸事件，当时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4.4万人撤离。 我们把视线转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昨天宣布了马来西亚新内阁成员名单，保留了前任总理穆希丁政府中大部分成员，但是没有任命副总理。 据介绍，伊斯迈尔公布的内阁规模和部门设置与穆希丁政府时期基本一致，包括4名地位仅次于总理的高级部长和超过60名正副部长。其中，穆希丁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内政部长等关键部门的部长都留任，外交部长西沙姆丁改任国防部长，并出任高级部长。2018年到2020年间，在马哈蒂尔政府中担任外长的塞夫丁则再次出任外长。 伊斯迈尔表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已经批准了新内阁名单，新内阁成员将会在30号宣誓就职。他同时表示，马来西亚依然面临新冠疫情和经济困难的挑战，新内阁成员需在短时间内取得工作成效。伊斯迈尔本月21号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接替16号辞职的穆希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埃塞俄比亚议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当地时间26号说，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近日发生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10人死亡。 从18号以来，奥罗莫解放军武装人员对居住在奥罗米亚州西部地区的阿姆哈拉族人发动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50人死亡。随后，奥罗米亚州又发生多起种族报复袭击，又造成了至少60人死亡。今年5月，埃塞俄比亚议会就已经宣布将奥罗莫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大国，在有国内呢有80多个民族，其中呢奥罗莫族人口最多，主要生活在奥罗米亚州，其次是阿姆哈拉族，主要是集中在阿姆哈拉州，一些民族之间因土地、水源等问题存在冲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 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正在视频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清瑞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最近热度最高的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影城呢，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这就意味着距离开园的日子啊更近了一步。近期呢，已经有部分市民提前参与了环球影城的压力测试，那么他们的感受如何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变形金刚基地景区，会不时听到巴山虎过山车上游客的尖叫声。这是全园区30多台骑乘设备中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刚刚从座椅上走下来的游客王女士说：“ 有点虚脱，它刺激就是因为它会有那种360度的旋转嘛，然后还有包括很多失重的感觉，而且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加速的那一刻是特别的快的。” 北京环球影城共有7大主题景区，包括了《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未来水世界和好莱坞。内测期间，极具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吸引了不少亲子类型的游客。唐女士就说：“ 因为有小孩嘛，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亲子，就是家庭出游。然后像里头它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全室内的景区，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暴晒都不会影响的。然后还有它里头那个神龙大侠之旅啊，要旋转武侠，还有灯影传奇、阿宝功夫训练营、智慧仙桃树，我觉得这些项目就是它很丰富，而且都比较好玩，而且对孩子来说比较友好，也不是那么的刺激。”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已经被不少哈迷种草。即便在压力测试期间，仍可以看到不少身着各学院院服、手拿魔杖的粉丝在景区内互动拍照。游客潘先生说：“ 最喜欢的还是哈利波特这个骑乘项目，它能把你带回到这个电影中的一个片段，而且这个各种骑乘设备就是玩起来非常的酷，非常的刺激，我觉得这个还会再来玩的。” 各种游乐项目以外，疫情之下安全也是不少人关注的重点。据了解，园区设置了1023个免洗消毒液点位，而在游览时一米线标志、中英文广播提示乃至工作人员都在无时无刻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游客江女士告诉记者：“ 园区里的疫情防控还是管得挺严格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室内的商店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我们出示北京健康宝。我口罩戴的稍微想要就是摘一点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温馨提醒说麻烦就是口罩还是需要戴上的。”对，我试过1-2次，但是都被发现了，他们都有过来提醒，所以我觉得对这点上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2020东京残奥会昨天进入了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迎来了大爆发。单日斩获包括游泳、举重、击剑、田径等项目在内的12块金牌，多名选手更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截至目前，中国队以20金、11银、14铜强势领跑奖牌榜，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队11枚金牌。 其中啊，在女子100米 T35 决赛当中啊，周霞以13秒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在场地自行车比赛当中，李章玉实现个人残奥会3连冠并打破世界纪录。在女子自由泳比赛当中呢，马佳以29秒46夺金并打破世界纪录。 在女子50米蝶泳当中，卢东以39秒54夺金，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在女子200米田径赛场上，文晓燕以26秒59夺金，并刷新世界纪录。 不过就在队员们欢庆的时候，也传出了令人费解的消息。有报道说女子50米自由泳将会重赛，中国选手马佳和李桂芝获得的金银牌被暂时取消。 那么根据东京残奥组委会组织委员会的最新报道说啊，女子50米自由泳视觉障碍 S11 级的决赛赛后呢，有国家提出了抗议，这一抗议呢被组委会承认，决定重赛，但并没有给出取消成绩的具体原因。那么至于哪支队伍提出的抗议，组委会也没有给出答案。不过日本媒体倒是率先发声，表示不是日本队提出的。 嗯，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青藏高原，巍巍雄山，茫茫雪域，千百年来汉藏人民只能依靠人背触陀跋涉于这片天地之间，这是人类最艰难的苦旅。直到被誉为人类铁路建设史上最大奇迹的青藏铁路的建成，才彻底改写了这一历史。 最近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的舞剧《天路》，便是依托这一宏伟历史背景之下，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铁道兵、筑路人和藏区人民在铁路修建过程当中的动人故事。 据介绍，此番《天路》迎来了第10轮演出，国家大剧院特别邀请了青年舞者潘永超、李小慧和曾明等出演剧中角色，这些舞者曾在《天路》过往轮次中有精彩的表现。另外，曾经打造过荷花奖获奖作品《花木兰》的宁波市歌舞剧院也将在本轮演出中首度加入，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承担联合制作，以期带来更加完美的呈现。 再来说说影视方面，由高希希导演、王雷、李小萌主演的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花开山乡》即将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据了解，这部影视作品啊是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白朗带领村民克服种种困难，保卫绿水青山，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 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创作中运用了写实和浪漫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了共产党人的成长奋斗历程。主创们提前来到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并将乡村实景融入镜头，还原了真实的自然乡土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主创们还把夏生活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式，通过历时2个月的实地走访，他们与当地干部村民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群众们的讲述让乡土故事变得真实可感，也使乡村振兴精神在主创们心中有了底色。 嗯，那么在近日举行的媒体看片会上，电视剧《花开山乡》的原著作者国务院参事呼培元非常感动，他表示这是一部有创意有突破的影视作品，它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集中、更强烈、更具有感染力，从生活到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完成得非常到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截止到8月26号，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2021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70亿元，观影人次达到1.93亿次。那随着近期受疫情影响的地区逐步解封，全国排映场次也在稳步回升。 嗯，热门电影方面，《怒火重案》已经连续26天占据票房榜首，成为2021年连贯天数最多的电影，累计票房成绩已经超过《奇幻森林》等片，升到了内地影视总榜的前90名。那么当前档期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是《中国医生》《怒火中案》还有《白蛇二》《青蛇劫起》。 说到影视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监管亮剑，娱乐圈呢也是迎来了大地震。一夜之间，赵薇、郑爽等一批明星主演的作品被各大视频平台除名下架，相关话题更是占据了多条微博热搜。接下来我们也为您梳理一下。 嗯，那么近日有大量网友发现，多家头部视频平台上赵薇主演的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将她除名，包括赖以成名的《还珠格格》系列，赵薇的名字也被删除了。 但是与其他艺人不同的是，赵薇近期啊并没有明显的负面新闻爆出，因此在赵薇被封禁之后，全网都发出了赵薇怎么了的疑问。部分网友猜测可能是其旗下艺人张哲瀚的连带效应。 另外，举报郑爽的张恒也有问题，经税务部门检查发现，张恒作为郑爽《倩女幽魂》项目的经纪人，涉嫌策划了1.6亿元约定片酬的拆分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等事宜，并直接操作合同具体执行，帮助郑爽偷逃税款。那么目前上海市税务局已经依法对张恒进行立案检查，并将依法另行处理。 国家广电总局随后表示，坚决支持税务部门对演员郑爽偷税逃税案件的处理决定，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并停止播出郑爽已参与制作的节目。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一句，想走演艺这条道路，就得时刻绷紧法治弦，守住道德底线，常怀律己之心，常修演艺之德，否则一旦触碰法律和道德的红线，也就到了演艺之路的终点线。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主播在线，我们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赵闯是85后国际科学艺术家，他7岁开始画恐龙，21岁时候绘制的远古祥兽复原图就登上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封面，这也是这本杂志第一次使用中国人绘制的古生物复原图作为封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闯为您讲述与龙共舞。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恐龙灭绝是科学家们争论了好几百年的一个问题了。恐龙没有灭绝，它们体型不断的变小，不断改良，一直从恐龙时代活到了现在。严格意义来说，今天还是恐龙时代，我们压根就没有离开过恐龙时代。 在京郊的一个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85后国际科学艺术家赵闯。走进他的工作室，我仿佛穿越回了10000年前的地球。 哇，这后面也都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1:1的恐龙，比较震撼。 隔这个就是霸王龙 哦， 对，霸王龙这个是三角龙，然后这是在印度发现的，你知道印度角蜥 哦， 这俩是北美的，这中国本土的那个华阳龙，这个白的部分是 3D 打印的，这个 3D 打印做完那个皮肤质感做的要好一些，然后但是毛发得用手工了，这是毛发 哦，这都是手工的，就您一点点那个 那我们有雕塑的师傅，那个专门做这个。 那这也要做一个，这得挺久的吧。 对，做了一个，一群人做，做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对。 哦， 赵闯就这样一间一间的带着我参观他的工作室，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半长上尾及肩的头发披在脑后，这样看起来似乎有些不修边幅的他，聊起恐龙时眼神里充满了神往，也写满了认真。如今经他手复原出来的恐龙已经多达1000多种，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复原恐龙的第一人。在他看来，他将他的工作定义为翻译。 我画的东西所有的材料都来源于人家的研究，所以说这是一个翻译的工作。科学家他在用论文用文字的方法去描述的一个恐龙，我是用绘画的形式把科学家这些文字翻译给大家看。有很多人看这个文字是想象不到那个动物长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个恐龙头部较高，面颊颧骨角凸起，这一般老百姓谁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画上一个恐龙啊，原来脸这块是长俩刺儿，然后画成那样的一个形状，大家一目了然啊，原来是这么个东西。 要说赵闯为何会踏足这样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领域，还要从他少年时的一个怪兽梦说起。 最早接触恐龙是小时候看书，其中就有那个10万个为什么，后来看往后看，就有一篇就写那个霸王龙，说霸王龙是6500万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动物， 对， 然后就是形容说是特别巨大，当时说是身长15米，身高6米，然后是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食肉恐龙，当时就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恐龙这个原来不是编的，总听说有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有一天你看着真有那种震撼，就是那个了不得了，那所以从那会儿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年少的他开始寻找恐龙的踪迹，书店图书馆的科普书都是他的藏宝盒，书中神奇的远古世界为赵闯打开了一扇门，也在他小小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伟大的梦想种子。 当时拿个笔记本掏了好多恐龙的材料，大大小小的家画了好多本书，然后那会儿是有个愿望说啊，看了好多恐龙的书，好像都是外国的恐龙多，然后说每本书都说中国恐龙很多很多，但是没有专门一本书写中国恐龙。我就想，哎，这样我要是做一本这个中国恐龙的书，是不是就填补市场的空白？然后就跑了好多书店，当时25块钱办一张票，那个还不让上成年，那个小孩只能上小孩的话，就得想办法去记去。就抄了好多，但凡那个书写到一个恐龙是中国恐龙，我之前没见过的，就拿本给抄下来，然后回头画成一页一页的。然后当时记得我小时候有觉得自己写字写的不好，然后找我们班同学写字好的那个写上那个字儿，我写拟好稿，给那画上留好位置，让他写。 哦，就写这个恐龙， 对对， 是什么 什 么恐龙， 什么什么恐龙，身长多少， 哦， 对对，体重多少，多大个，然后什么食性啊，这是多少，像那回事儿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闯接触到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对于恐龙的热情似乎也不再那么浓烈了。直到上了大学，互联网开始普及，赵闯的恐龙梦也因此再次被点燃。 大二大三那会儿，就是接触到互联网之后，就一下就把喜欢恐龙的热情重新给拉回来了。 嗯， 就比如印象特别深刻，有个头一回看到各种恐龙的正面，就以往我们看那个书上印的图都是受篇幅限制，它 都平面的， 平面的。但是你在网上可以看博物馆发的各种照片，恐龙各个角度的骨架啊，原来这霸王龙正面是这样的。三角龙正面是这样的，这是才特别的看到，就感觉哎呦，求知欲就立马就上来。我觉得求知欲是最好的导师，他会拉着你一直往目标接近。 赵闯大学学的是平面设计专业，那个时候学设计、学美术的学生都喜欢把自己的画发到贴吧或者论坛上。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赵闯的画作被古生物研究所的老师赏识。而这次赏识也成为了赵闯人生的转折点。 那会儿说画恐龙的非常少，所以我在古董馆那个论坛里头发了几张画之后，哎，可能科学家们一看，哎，原来还有人拿CG画这个，因为当时学CG能够学到很多表现细腻方法的那个东西，当时画了很多精致的素描啊，科学家们可能眼前一亮。当时国艺所的汪小林老师就给我发邮件，就说，哎，自然杂志上有个项目，有没有兴趣要做一下？我觉得画的还不错。我就说做呀，这一下心里就高兴了。哎呀，盼了这么多年，可算见着红军了，就是这种心理。然后当时就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恐龙同时代的一个哺乳动物，特别重要，是世界上最早能够滑翔的哺乳动物。当时听到就很震撼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说你敢让我画，我就敢接。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赵闯接下了这个任务。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刚刚踏出的第一步就异常艰难。 当时也看不懂，因为都发了一堆图，全是非常专业的那种画师照片，然后是用电子显微镜拍的，上面所有骨头的部分都是亮色的那样的一个照片。哎呦，这当时可绞尽脑汁，就想办法把这个文章看懂，因为那骨头非常碎嘛。我说第一步，我在想得知道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啊，得把那骨架拼起来，照着那个骨头把那个一根骨头一根骨头描出来，煞费苦心。 在赵闯几经钻研之下，初稿终于完成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做恐龙的复原不仅对恐龙要有足够的认识，对它所生存的环境也要了如指掌。 细化的过程中就是，哎呀，也是各种问题，不是毛长了就是毛短了，你就所有东西都得较真儿。然后那张画是上大课也在折腾那个，天天就琢磨那张画，最后就反反复复的画，最后画完了就交上去了。大家说，哎，画的还不错，还美滋滋，还挺高兴。过两天又来事儿了，说，哎呀，你这树叶画的不对。我说怎么不对，不是银杏吗？他说恐龙时代银杏不长这个样啊，恐龙时代银杏是一个叶片上四个叉，它银杏也有个演化过程啊。 哦， 我那会儿就知道，哦，原来讲究太多了，不光是把动物绘画了， 那周围的所有环境都得清楚，这一点也指引着我一定以后一定必须得走这条路，这太有意思了，这辈子就他了，这干一辈子也干不完。 赵闯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很快好消息就传来了，21岁的他就被英国自然杂志认可，他的作品成为了杂志的封面。而在赵闯之前，自然杂志从未使用过中国人绘制的古生物复原图做封面。 我当时就给我了极大的鼓励，然后这个也在古生物圈里是有点名气了，好多科学家们都说哎，听说有这么人，完了就开始找我说做复原，从那儿开始就是开始正式的跟科学家交流，每一次都有新的认识，每一次新的恐龙都跟他一样，就发现有好多东西还要再学。 备受鼓舞的赵闯因此决定正式踏足这一个领域，可是作为一个平面设计专业的大学生，想要踏足古生物复原领域绝非易事。 我身边也没有这个专业，就只能自学，给自己定了好多任务，今天学爬行类的解剖，明天再往下再学鸟类解剖，然后就看看什么古地质方面的书啊，没办法，只能自己给自己想办法。而且美术方面也得补课，因为有很多东西就传统的方法对画恐龙不适用，而且那个外语是得学，第一手的文献一般都是外文，都是英语的，那起码你能看得懂，状态是非常疯狂，从那会儿就开始熬夜了。那会儿我记得我学校当时是晚上熄灯嘛，没办法，当时买了好多充电灯给学校白天充电，晚上就一个死没了再死一个，就是在走廊里头熬，要不就借走廊的灯在屋里头工作，就那会儿就只能这么干了。然后去学校图书馆的是必须得去，然后就是到各种沈阳那个很多特别小的胡同里边有卖那种引进的那种外国的那些文献，那经常泡着。 大学毕业以后，赵闯也曾经迷茫过，起初他在多家出版社都做过美术编辑，但很快他就发现出版社并不是自己真正施展才华的天地，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实现梦想。 我就是2006年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做科普杂志的还有什么说出版社开始找我说做恐龙方面的书，但是也挣不了多少，那会儿画恐龙是相当便宜的，就比如我画恐龙之前我画那个武侠方面的，当时价位是我记得是1000块钱到5000块钱不等，然后恐龙画一张当时是最多最多120块钱一张，最后觉得在出版社耗着没什么意思，最后出来单干。首先在中国啊，非常严肃的做一个恐龙的雕塑，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儿。中国做恐龙雕塑有很多，并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好，但是他们有很多人他不是跟科学家这么去合作，他们做的多少会有说出入，或者要么就是当一些活儿去接，就接完我从网上看几张图的时候就照着做了。据我所知在国内还没有每一个鳞片都去考究都去复原这样一个工作，而且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做，我觉得应该去做。 就像如今很多创业青年一样，工作室创建之初困难重重，要面包还是要理想，这是摆在赵闯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那会儿就没有钱，然后你必须得想办法做别的工作，就比如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书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广告，做一些这个设计啊，去支持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很艰难很艰难。那会儿有很多时候就是白天做赚钱的买卖，然后晚上一宿一宿熬夜去做恐龙的复原，而且不保证成功，因为很挫败，辛辛苦苦做一本书，然后人出版社不给你出，觉得这个没有市场，刚这样被拒绝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哎呀，这个赚不着钱可将来可怎么办，一片迷茫。但是对于我来说，这迷茫可能就想一想就拉倒了，因为阻止不了手里继续画恐龙。我现在想，大不了该干啥干啥。最次最次，你是正常去做工作，晚上数量少一点的也去画这个恐龙。 然后那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没有想着说要放弃。 没有想，因为这个不是最难的时候，再难能有上学那会儿难吗？那会儿这晚上都熄灯啊，都不给你画时间，你起码现在还有画画的时间，还有好的条件。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赵闯依然保持着一颗匠心。在他看来，复原恐龙的意义就是要让现在的人们看到6500万年前有一群鲜活的生命曾经统治过地球。 咱们恐龙这东西既然要复原，什么叫复原？就是恢复成原貌，以我们现在技术是没法做到100%，那么你能接近100%多少，那就取决于你作者，而且你这个作品对看的人是有影响力的，大多数人可能看他们不会注意这些细节， 如果这几万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注意细节，那你对他的影响就必须得是正确的，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这也是复原它的意义所在。 说到赵闯的精益求精，他的同事也深有感受。 就是像我们之前拍场景图，拿到别的场，可能就是放到外面，阳光很好，然后拿个草地怎么着的，就往那一放，然后就拍了。那我们真是拿到棚里自己照景，然后从龙的比例和场景的一个大小，比如说这个龙是1:15，那我们场景的话也要是相应大小，然后还有很多细节你要补充，包括你还有地形，然后我们这个当中就会问他说，这个龙大概是一个什么平原或者说丘陵，然后这些我们自己拍前就会问他，拍了之后可能有时候他就说那个龙的话放的那个位置，或者说这个龙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树的旁边这样蹲，它只会在西边，就还得后期再得调，还得再做， 都已经到这么细节的一个，他还是 要抠 要抠 要抠，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血嘛。 在古生物复原这个领域，人才很匮乏，因此在工作室，赵闯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核心。所以对于赵闯来说，加班熬通宵已经成为了他工作的常态。 就基本上我们这块只有他去懂这些东西，所以说99.9%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补充了那最后的一点点。我们是白天工作嘛，我们有各自的业务，比如说这个照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把握去问他，那更多的个人研究的话其实他自己一个人在晚上凌晨完成的。我刚见他的是2016年，那个时候我问我们一个同事，我说他孩子是不是初中了，我是觉得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是一个怎么着都有个40-50岁的这个形象，但是后来我问他说他85年的你信吗，你像2016年他才多大，然后现在你看他，你说他有60你也信，他染头发了，熬不住啊，晚上不睡白天不睡就挺可怕的。我那时候还那天就劝他说做个人吧坚强一点，他说不行啊，如果我干的话就没有人去干这件事情。 如今赵闯的工作室不仅承担着多个专业研究所的古生物复原工作，同时还承担着很多大众科普的工作。去年夏天，赵闯和科学童话作家杨洋合作，在鸟巢举办了一场 PNSO 恐龙世界赵闯和杨洋科学艺术展。这个展览以雕塑、绘画、影像、文字等近200件科学艺术作品重现了6500万年前的恐龙世界。在拥挤的人潮中，很多小朋友的身影让赵闯分外感动。 小朋友看展非常认真，他们会问很多非常专业的问题。我天，我都没想到，就是展览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特别的热，要么就下雨，没赶上过正常天气，而且室外啊没有遮拦，那小朋友就站那看，一看就看好久，那天那么热，他也不打个伞什么的，我都站不住有些热到什么程度，那个棚子里当时展的好多雕塑啊都是材料软一点的，他直接就慢慢就弯了，但是那个小朋友还在那看啊，我觉得那个他是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只能觉得以后做的展览必须得比这个好。 赵闯的幸福和成就感包含在每一幅刚刚完成的作品中。通常在赵闯完成一个新的创作时，窗外早已是星河灿烂，遥望漫天繁星，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到底属于哪一个位置呢？这是赵闯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答案。 恐龙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出现过最壮观的生物，成功的活了1.7亿年。当你在画一个说这个动物它是哪个哪个博物馆编号多少的这句标本的时候，就是你精确到一个个体的时候，你那个感同身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心里就是泛起各种滋味的一个时候，非常希望让它再活一次。通过这么些年我对恐龙的接触啊，让我越来越觉得在这46亿年的地球的历史中，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如果能把复原恐龙这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今天晚上我突然想写一首歌，我对我的朋友说，写什么歌？你给我点灵感吧。他 说些什么歌，他想听关于陪伴的。我说你想的故事啊，我都写过。他突然说，要不然你写一首歌，名字叫恐龙吧。侏罗纪公园的没有谁写过，谁又能给就突然间，就突然间随风走远。他们没想过，过了多少年还是被人发现了。没有表情的他们，却有着巨大的骨骼。恐龙啊，我要写首歌。 听完了赵闯和恐龙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活跃着一批志愿讲解员，李旭英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退休之后，他走下讲台，走上了讲解席，通过传达专业的知识，燃烧自己对文学的热情，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学，喜爱文学。志愿讲解多年，他服务过上万名观众，也被评为了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在文学中优雅的老去。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次见到李秀英老师，他就拉着我的手，迫不及待地为我讲解起了文学馆里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展陈。 在古文当中是没有句逗的，这逗号呢就表示一句话还没有完结。那对文学的寓意来说呢，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它就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长河当中的一个节点，它有一个传承的作用。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根据这个道士把它意象化以后，就变成了文学馆的一个馆徽。我就老把我的这个工作证上也别一个。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园区内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比如说文学馆的门把手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巴金先生的手模。来参观的人推着巴金的手印进门，在踏进文学馆大门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与文学巨匠的接触。李秀英老师第一次走进文学馆的时候，他就被这一切深深吸引了。 我们家其实离这儿挺近呢，我没来过，所以我来这儿报名以后啊，我说在馆里走一下，我觉得我一下就被吸引了。 为什么对文学情有独钟呢？其实李秀英老师在退休之前是高级讲师，在学校教授语文，文学正是他的专业与兴趣所在。2012年，一则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激起了他心底早已萌芽的要当志愿者的念头。 我从退休开始，其实我还是有想法，因为我工作了将近49年才退休的。退休以后，我就特别希望自己开启一段新生活，能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让自己快乐一点。但是到底想做什么，我还真的没想好。这契机其实就是2012年初，晚报就登了 文学馆招志愿者，哎，我觉得太合适我了，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不过要想在文学馆里当志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讲解员就像是一本会发声的文学教科书，不仅得专业过硬，还得让来参观的游客对这些不会说话的历史产生兴趣。为了讲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李老师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讲稿。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认真的准备，不断地给自己的讲稿加词儿。 我这讲稿经过了五稿，就是你在不断修改跟文学相关的内容和我讲解的东西相关的内容，我只要听到一耳朵我就能记住。你可能会有意识地去听去记，然后补充到讲解稿当中。 一个人准备还不够，李秀英老师的爱人也加入了帮忙准备的工作中，当起了李老师坚强的后盾。 招志愿者还是我爱人，他先看到这个信息，他告诉我的。我那个就开准备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天呀就在电脑前边，就是找资料啊，然后下载呀，然后那个拿出去打印呢，就这些服务工作都是他给我做。我打印这个拿一个 U 盘，然后老伴儿你去帮我打印去吧。啊，要多少张？啊，行了，他去给我打印去，他真的特别支持我。 就这样，经过培训、初试和复试。李秀英老师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志愿讲解员。8年的时间里，他在讲解的道路上越干越带劲儿。 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儒团来参观，我给他们讲，讲到萧红的时候，就是萧红因为她作为才女嘛，留下两部伟大的作品啊，让自己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但是她的一生太悲惨了。然后我就用讲故事的形式啊，给他们讲了讲萧红的这一生的经历。其中有一段呢，我就讲到1948年郭沫若到香港，他去拜谒萧红墓，他在萧红墓前呢有一个5分钟的演讲，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就背给他们听。郭沫若说，带着寂寞，带着孤独，也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点眷恋，他走进了浅水湾那座冰冷的坟冢。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嘛，我就看那几位，他们带队老师很多，6、7位带队老师，那个脸上那种悲戚的表情啊，然后有一个老师就流泪了，我感动极了。他们呢是被作家所感动，我又被他们感动，他们带着情感去听，和作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碰撞，我又跟他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共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体会。 这种感动跨越了国界，超越了语言。在志愿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不仅被文学所感动，更被来参观、学习、交流的游客感动。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的翻译家组织这么一批人到中国来交流培训。在我接待的团当中啊，就有一个英国的小伙子，小帅哥，特别高。到讲完了，他走到我面前，他说：“我想给你提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多作家，你喜欢谁？”太难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而我想了想，我说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朱自清，因为他的散文特别美嘛。我说他的《荷塘遗事》我到现在都能全文背下来。他眼前一亮，他说我就是从读朱自清的《背影》开始喜欢朱自清的作品，开始喜欢朱自清，并且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我有觉得都有点神交的感觉，就是你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它这个力量真的太伟大了。 李秀英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她的声音更是温柔似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李老师整个人神采奕奕，他把自己的这种驻颜术归功于文学馆。 第一批的志愿者已经都离开了，现在可能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66岁，应该就算年龄比较大的了。 我刚听您说您一次讲解要2个小时是吗？ 对，至少应该是1个半小时。讲完了，哇，嗓子也干了，找地儿坐会儿，但是讲的过程当中不觉着，等你讲完了，你都不知道从哪儿钻出一个学生，老师你渴了吧，你喝点水吧，因为我们这儿有那1块钱一瓶的矿泉水，他自己会花钱去买一瓶水送到你面前。有的学生他就主动要求跟你合影做个纪念，有的呢，老师我能留您电话吗？我都是来者不拒。还有的学生说，老师能跟你建立微信吗？啊，我可以。有一个女孩子来的时候，那时候是高一，现在她已经到日本留学去了，我们俩还有微信。 李老师说，这些情感上的收获和体会，不做志愿者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2017年2月，北京市进行第三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评选，在几十万的志愿者中，李秀英老师成为了1000多名五星级志愿者中的一员。获得荣誉证书的同时，他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志愿者马甲。8年的志愿生活，李秀英老师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上万名参观者。如果您也对文学感兴趣，不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李老师一起让文学照亮生活。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咱们现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让来到文学馆的人能够哪怕记住一点点东西，能够学到一点点东西，或者他通过参观对文学馆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呢，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我自己愿意做这个事情，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这微薄之力来为社会服务，就这么简单。 在这座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 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节目编辑程强，话语赵一阳，主持人李瑞清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加持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他最温暖安慰，生活